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殊的神智在将醒未醒之间徘徊，人好似也在黄泉与俗世溜达了一圈，躯壳承载不了魂魄，魂体即将脱壳而出，却被躯壳苦苦挽留，两者搏斗僵持，林殊感觉身体像被火焰灼烧包裹着，苦苦挣扎无法解脱。若是放在好几年前，他每日每夜都在受伤与即将受伤之间过渡，耐受力反倒要更高些。可现在过了好几年的舒服日子，身体养得娇贵了，却经不起一次摧折，动不动就病倒。林殊厌恶这样软弱，却毫无办法，他身不由己被牵引，眼睛里模模糊糊，好似映入了头顶观音的慈悲面容，可转瞬即逝，天旋地转，又像是看见千军万马朝他缓缓行进。那些人或手持步枪刺刀，或伤痕累累，有昔日不死不休的敌人，也有当年中途倒下的战友。这片土地埋藏了太多记忆，他本不想回来，却又忍不住回来，不能想。一起念往事，便如山呼海啸，顷刻压过来。脚步声走近，一步又一步，火堆被衣角带起的风吹得歪了一下，居然没灭。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林殊在喃喃自语。他在说话，来者弯下腰凑近，想听听他在说什么，听不清，再凑近一点，再近一点，终于听见了。林殊说的是对不起。来者不明所以，却不妨碍伊万诺夫做出下一个动作。林殊被推醒，迷迷糊糊，连眼睛都没完全睁开，一把枪，枪口抵在他额头上。伊万诺夫的语气温若春风。 起床了，林先生。 伊万诺夫的中原官话字正腔圆，但映入林殊眼帘的，在火光下忽明忽暗，却是一张辨识度极高、不容认错的脸。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皮肤白皙，英俊非凡。这样的小白脸应该在席下坐满贵族的华丽紫色天鹅绒幕布歌剧大舞台上引吭高歌，而不是穿着貂皮大衣提着一把盒子炮顶住自己的额头。林殊叹了口气，似为他的美貌所用非地而感到惋惜。 唉，林先生好像不想看见我，但我看见林先生心里就很高兴。 伊万诺夫微微一笑，也不知是不是哄甄小姐哄得多了，还是与生俱来的温柔多情，竟没有丝毫冰雪之国的寒气，张口就是温软和气的中国话。 是吗？ 林殊觉得浑身上下都软绵绵热烘烘的，提不起劲儿，又筋骨酸疼，连伊万诺夫的声音都忽远忽近。伴随着耳鸣，忍不住又闭上眼睛，还想再睡一觉。伊万诺夫以为他瞧不上自己，懒得跟自己说话，笑了一下，起身抬脚。下一秒，林殊突然睁眼，发出凄厉的痛叫。 林先生，现在清醒点了吗？可以说话没有？ 伊万诺夫收脚，还是笑容满面。林殊摸向伤处，肋骨剧痛，可能断了，也可能是裂开，疼痛像一盆当头浇下的冰水，直接让他清醒不少。 可以了。 伊万诺夫先生，人生何处不相逢，又见面了。没想到你对我念念不忘至此，都已经跟甄小姐私奔了，还要回头来找我。 可不是嘛，自从林先生走了，我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最后忍不住丢下甄小姐来找你。 哦，那甄小姐呢？她一个娇滴滴的豪门千金， 丢下一切跑到东北来跟着你，该不会就这么被你抛弃了吧？ 伊万诺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是蹲下身盯住林叔的眼睛。 宝藏在哪里？ 佛塔被你们抢走了，我把月定堂放倒之后连摸都来不及摸一下，结果你现在反倒来问我。我还想问你，佛塔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你们这样冒险？你花高价直接从月定堂手里买下来不是更安全吗？ 安全？日本人也盯上他了，我们把佛塔里里外外都研究过了，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秘密。你既然也想偷佛塔，那你肯定知道这里头的奥妙。林先生，我对你很有好感，希望我们可以合作。你把你知道的线索说出来，我们一起找到宝藏，平分这些钱财，各自远走高飞，如何？ 唉， 林叔又叹了口气。他当时给月定堂下药，的确是想偷走佛塔，但原因不是伊万诺夫说的这样。他当时是为了给老袁打掩护，故意想整这一出闹剧，所有人的注意力自然都会放在他跟佛塔身上，而不会去留意老袁转移关老太爷留下的珍宝。至于二老爷媳妇夜半偷塔和伊万诺夫的出现，都是预料不到的意外，真从云也在其中，更是意外之中的意外。但这些话不能说出来，就算说了，伊万诺夫也不会相信，更何况林叔也不信什么宝藏平分的话。即使真找到什么宝藏，伊万诺夫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杀人灭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林叔不想激怒伊万诺夫，那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他准备拖延时间，直到老袁回来。 佛塔有什么宝藏？我只是听月定堂说，这座佛塔可能是藏区活佛那边传来的宝物，不仅珍贵，还能令人青春永驻，心想事成，所以才起了贪念。 林先生，那些都是骗小孩子的话，我不觉得你会相信。还是说你在等你的同伴，那位官家的管家，他姓袁对吧？你们里应外合，大费周章，就为了偷一座佛塔吗？ 林叔听见他提到老袁，不由心头一震，对方后面再说什么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伊万诺夫知道老袁跟他在一起，那老袁现在生病，令林叔很难保持平日稳定如水的心境，即使林叔仍旧竭力表现出淡然。只是伊万诺夫何许人也？他早年四处流浪，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受过无数磨难，不仅精通汉语，蒙语日语也是信手拈来，此时一直盯着林叔，没放过他半点表情变化。林叔脸上微有波澜，立时就被伊万诺夫捕捉到了。 林先生，你猜的没错，那位袁先生现在在甄小姐手里，你也知道甄小姐的手段，他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那个人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为了你自己和袁先生的安危，我劝你啊，还是好好跟我们合作，你觉得呢？ 哼，我倒真想跟你合作，听见有宝藏，我的心都扑通扑通直跳，可那也得我知道才行啊。我就知道那佛塔值不少钱，本想偷去卖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你们两个。至于你说的老袁，我要是跟他勾结，何必还这么辛苦大半夜跑到观音庙里来躲着，直接让他从关老爷子那里摸一两件宝贝给我，不是更方便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 伊万诺夫点点头站起身，还没等林叔松一口气，林叔只觉得肩膀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伊万诺夫直接冲他开了枪，子弹没有嵌入身体，而是擦过肩膀。林叔知道不是对方枪法不行，这只是一个威胁。 林先生，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甄小姐说你很狡猾，让我千万不要被你的言语蒙蔽了。 头发被狠狠往后揪，林叔被迫仰头看他，碧蓝色的眼睛里不是大海，而是腥风血雨的残忍嗜杀。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看在我对你很有好感的份上，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下一次子弹就会直接打在你的身体里了。我不会急着杀你的，我们有一整夜的时间慢慢消耗。那个袁先生已经落入甄小姐手里，他如果不肯开口，我可以保证下场绝对不会比你好到哪里去的。 伊万诺夫打了个响指，三四个人立马从外面涌进来，把门口四周堵住。 林先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我可以拒绝吗？ 你听过荷鲁斯转轮吗？ 没有。 在左轮手枪六个弹槽里只放一枚子弹，随意旋转弹槽，再把枪口对准对手，对方死与不死都取决于运气。怎么样，好玩吧？ 不好玩。 那我们就来玩一局，不过我觉得一枚子弹对林先生来说太没挑战性了，放三颗怎么样？三颗子弹一局定胜负。如果你没死，我就不强迫你，立刻带着人离开，再也不骚扰你。如果你死了，那很遗憾，你只能跟上帝去坦白了。 我不信上帝，能不能不见他？ 那就考虑一下你们的玉皇大帝或者佛祖吧。 他朝手下说了句话，手下很快送来一把手枪，不是伊万诺夫刚才拿的那种盒子炮，而是真正的左轮手枪。伊万诺夫把手枪上的六颗子弹退掉五颗，金属落在砖石上的声音很清脆，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灵叔玩这个游戏了，这也说明他的确胜券在握，有一整晚的耐心来跟灵叔周旋。对林叔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伊万诺夫知道老袁跟自己是一伙的，也知道老袁下山了。对方如此从容淡定，说不定老袁真落入甄从云手里了。在林叔思考的几秒之间，伊万诺夫已经把弹槽重新装好，旋转一圈，枪口对准林叔。 来，我们看看，幸运之神会不会眷顾于你。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